喝点水就得跑厕所，尿也把不住门了，腰椎间盘也突出了，是吧？人上厕所是改大便，你上厕所是拉肛门，肛门也外翻了，脱肛了，是吧？就像那女同志问我，哎，徐老师，我子宫脱垂，我怎么老怀不上孕呢？是吧？掉链子，我们小时候骑自行车说叫掉链子，是吧？你连子宫都收不住，子宫拿什么孕育胚胎呀？是吧？小的时候淘气啊，那老母鸡下蛋啊，我们就愿意去抱那老母鸡，追那老母鸡跑，那老奶奶就把小孙子给揍了，别撵那老母鸡，蛋包都给撵掉了，是吧？老母鸡蛋包掉了啥？叫子宫脱垂啊。所以女人生孩子多的，是吧？那老一辈的事儿了，现在这一辈儿，是吧？生了孩子月子没做好就开始劳动的，子宫脱垂。所以病是怎么来的？病都是人作出来的，你犯什么错你就得什么病呗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治病就是改错，养生就是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，是吧？那么如何的来补这个宗气呀？哎，早睡觉早起床，早睡觉养肝血，早起床养肺气。我们喘气儿，这个肺脏啊，肺的魄力之气。来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左青龙肝血升腾，右白虎肺气速降。哎，所以健康的人是能上能下，是吧？当个领导挺高兴，领导一撸了，抑郁症疯了，是不是？那和范进中举有何差异啊？所以人这一辈子能够听得起夸奖，经得起谎言，你这才是什么呢？健康平衡的心理状态。地球不是老为你一个人转的，你能当得了明星，你也能蹲路边要得了饭，那才是什么呢？那才是朱元璋，是不是？哎，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啊！宗气培固的方法刚才说了，叫夜卧早起。那还有什么方法吗？按摩百会，是不是啊？把手握拳头扣百会穴上，另一手扳着揉，哎呀，一揉可酸了。谁让你有病了？你没有病揉着就不酸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按摩穴位没感觉，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穴位找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再一个呢，人没病，你按着它就不疼。反过来，哎呦，我按着可疼了。哎，这叫得气。疼，按着就是让你疼。疼了，经络就知道了。啊，缺钱的给钱，缺粮的给粮，缺枪的给枪。所以啊，养生治病，不是你那些药，也不是说你那些保健品能干啥。是让你的生命的本能，让您那五脏六腑知道他该干点啥。所以真正的养生就是恢复人的知觉，恢复人本来的生命的调节和保护的能力，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。你看看啊，补中益气，我讲什么了啊？起居叫夜卧早起，点穴叫按摩百会啊，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叫艾灸法啊。艾灸法一说这艾灸啊，大家就想起了那端午节啊，端午节采艾叶啊，避五毒，是吧？因为这艾叶啊燃起来，它有一个去瘴气的作用啊，能把脏的东西化掉。所以艾气啊，自古来有驱邪啊、避毒的能力 哎，而中医研究呢，这艾叶还有安神的能力啊，尤其是温灸的补法。那补中益气，这艾条灸哪儿啊？是吧？灸百会，是吧？灸百会。那这百会穴塌了，叫天塌了。那地陷没陷呢？哎，摸摸腰就知道了。所以百会命门一天一地，啊，都在人的什么呢？督脉上，啊，都在人的督脉上。所以艾灸法调固中气下陷，灸百会，灸神阙，灸命门，灸关元。有人说我使劲灸吧，我亏得多，越亏得多越要慢慢灸。一个穴位灸一分钟，一天灸一两回，连灸一个礼拜。啊，说我元气亏得不多，好，你可以灸两分钟。哎，这就好比一个冻死的人，你拿热水一欢，这人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缓冻梨都拿冷水欢，没有人说我拿冻梨搁开水欢的，那冻梨就泡出来什么呢？尿骚味了，那就不是冻梨那个甜味了。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养生顺应自然循序渐进之法。那补中气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好多人都是方法不怕多，越多越好啊！我不是越多越好，我是本着有用为好。哎，再给大家一个叫温水浴足，或者叫热水泡脚啊，水多少度？42度啊，42度泡脚，泡到后脖梗子脑瓜门子出汗，脚一泡脑瓜顶上热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不就上下通气了吗？啊，包括我教大家的基础方法的木桶浴足、壮督推刃，这是干啥呢？这都叫沟通上下。沟通上下的目的就是为了补足中气。所以中气足的人不上火，不寒凉，因为你身体那个机动小分队要上能上，要下能下，就跟电梯似的，向上32楼，向下地下一楼，对不对？地下停车库，它得上下能动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啊，别空谈大道理，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正确方法的循序渐进起作用，这就是养生的智慧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到了中气啊，何为中气？哎，贯通上下之气为中气，传宗接代之气为中气。所以中气者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。所以中气它的根据地在哪？它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肝脏，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肝这个脏腑系统。肝脏五行属木，是吧？一脏一腑，肝胆相照。肝藏血，主人一身之筋。什么是筋呢？是吧？ 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跑吧，是吧？人的筋我们看的不多，但是牛蹄筋、猪蹄子，包括那鸡爪子，我们吃的不少吧。所以筋者它必须是有弹性的，能屈能伸的。所以肝主人一身之筋，是吧？小到手指抽不抽筋儿，大到大腿抽不抽筋儿，再到我们腰椎间盘前韧带后韧带，是不是黄韧带椎间盘突不突出，颈项酸不酸痛，是吧？这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感受得到的筋。好、啊、说大家我们知道了，是吧？说姑舅亲辈儿辈儿亲，打折了骨头连着筋啊，肝主筋，肾主骨。人呐，这四肢百节都是筋骨相连，这筋附着在骨头上，让骨头能屈能伸，形成关节。那人体除了身体这些附着在骨头上的筋之外，人的这个腔子里头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筋呢？啊，当然有。我们的胃要蠕动，来，胃的平滑肌的收缩舒张，这叫筋。心脏要波动，心肌的收缩与舒张，这也叫筋。女同志想生孩子，子宫底收缩，有宫锁，这也叫筋。生完孩子，子宫复位，那韧带松了，子宫落下来，叫子宫脱垂，是吧？上厕所改大便，一鼓作气，那便秘的人拉不出来，肠子不蠕动，那筋有毛病。大便没改出来，把大肠拉出来了，脱肛了，是吧？肛门括腰肌松弛，打个喷嚏，尿裤子，尿道括腰肌松弛，这也是筋。所以呀，中医养生是那么的有趣儿，因为中医就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，就是一个举一反三，是吧？一通百通的学问，是不是？所以痿症啊，痿症腰椎间盘突出，四肢出现了什么呢？关节松弛，此之为痿，是吧？那痹症呢，是吧？哎，风寒阻塞，经络不通为痹。那么泄症呢，啊，关不住门，那就叫泄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肝主屈伸，肾主封藏。哎，这里边的文化道理你学明白了，在养生上，在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。今天我们推陈出新，是吧？你看元气讲了，营血讲了，胃气说了，宗气也给大家分析完了。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说五脏之气。五脏之气，那什么是五脏啊？是吧？好多人说我知道心肝脾肺肾，是吧？人体的五个零件，我告诉您，非也。如果您把中医当成了解剖的零件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什么样的环境造什么样的人。那么说这些就是来告诉大家，我们 传统的封建社会，它的那个社会的结构、社会关系从哪儿来啊？哎，是从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过程而形成了社会过程。所以人类是从自我认识来开始啊，组建人类社会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用封建的传统的观点来看看五脏脏腑系统它的作用和关联。正所谓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拔出萝卜带出了泥。所以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，我们的五脏系统就好比一个小小的封建王朝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因为有人就说了，徐老师你举例子是吧，我们的五脏系统你为什么举封建王朝，你怎么不举这个现代社会啊，是吧，说咱们做什么决定啊，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是吧，有老板啊，有股东，说咱们也举手表决看大家同意不。哦，那你说一个人突发性心肌梗死的时候，是肝脏表决同意了呢，还是肾脏举手反对了呢？他没有，是不是，他就是一个什么呢，心脏猝死，心为君主之官，那皇帝不干了，这国家就黄了。所以呀，老话说什么呢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嘛。所以用传统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中医养生学，那才是吃饺子喝饺子汤，吃面条喝面汤，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原汤化原食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这只是一个认识中医、认识五脏系统、五行文化的一个手段和方法，是吧？我们绝对不是说哦，封建社会比新社会好，不是。哎，人到什么时候不能一棍子打死？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为我所用，是吧？这才是开放的现代社会、现代文明、现代医学向传统文化所汲取的宝贵的养分和养料。好了啊，闲言少叙了，五脏系统我们就应该先说什么呢，有的人说从头说啊，春三月养肝，不能从头说，要从上说。因为啊，我们祖国中医自古便有心为君主之官的说法，所以呢要先从心来说啊，从心来说。心与小肠相表里啊，首先我们得知道心脏的啊，一脏一腑啊，和它搭班子工作的。那么心主人一身之血脉，是吧？心开窍于舌，是吧？言为心声啊，言为心声。你看这些好多中医古籍啊，经典医学巨著的这些话，每句话里其实它都蕴含着很深层的含义啊。什么叫心为君主之官啊，决生死啊，啊，古代封建王朝那个君主那可了不得，是吧？那怎么说呀，叫金口玉牙，说啥是啥，指鹿为马，那了不得的事，是吧？但是现代人他不理解，是吧？他说不行，是吧？你说这个东西啊， 不对，我们就不做，是吧？那么现今生活当中，大家你细琢磨琢磨，有多少事情不对，但是我们心却那么想了。我们知道生气不对，我们生气了。我们知道啊，操心不对，忧虑不对，我们忧虑烦心了。所以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明知不对，我们却不得不去那么想，不得不去那么做，而后我们就不得不得了那样的病。啊，双重的否定句表明肯定的意思。所以呀，我常给大家讲，百病皆由心生，是吧？我们这个不是唯心主义啊，说这个病啊啊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是告诉大家，心为君主之官，人那个心上的疾病，我说的这个不是心脏零件上的疾病啊，心主血脉，心主神明，也就是说人的心理疾病，人的精神层面的疾病，是比那个肉体零件坏了那个疾病更难治。或者换而言之来讲，是吧，那个软件坏了比那个硬件零件坏了难修得多。那么我们小生活大养生，哎，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的通过心理干预，如何的通过建立正确的思维模式，引导我们的五脏，引导我们的心神，走出牛角尖，不让我们得身心疾病，是吧？什么叫身心疾病？身体上的疾病你可以检查得出来，而心理上的疾病，情绪上的疾病，它是潜移默化的产生。那么如何互相改变，互相影响，这个应该不客气的讲，应该称之为高科技，是不是啊？心主血脉，一说血脉大家认识最深的就是那动脉硬化，是吧？我有学生就问过这样的问题啊，说徐老师，动脉硬化得长多少年才能心梗啊，心绞痛啊？我说一个高血压病人，高脂血症的病人，十年才能造出一个冠心病，20年血栓长满了才能长出个脑中风。他说为什么会有心脏猝死呢？我说当人心神一动，生个大气，着个大急，或者一时突发心血管痉挛，心意一动，怎么着？血管痉挛5分钟，你那血栓得长够10年才能把这血管长死，但是一个血管痉挛，心神一动，突发性心肌梗死，情绪一个变化，5分钟。所以说你说哪个力量作用大，是吧？所以呀，保健也好，养生也好，不是把保健品药物吃到肚子里就完了，你那心脏的君主之官你配合了没有？所以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的道理，把文化课上好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我们打一场仗啊，为什么要先鼓舞士气，做这个战前动员呢？都吓尿裤子了能打胜仗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壮士啊，出发的时候为什么要喝践行酒？喝完了酒为什么要把碗摔碎了？那有的人心疼那个碗呢，碗摔碎了下次还喝不喝酒，还吃不吃饭了？所以那个斗志他是了不得的。所以人呢，不要被病给吓倒啊，不要被病给吓倒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啊价值观啊，正确的价值观，或者正确的科学的养生观啊，这个特别重要。那五脏系统当中，我们第一个就给大家今儿讲了心，那只是个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先让大家简单的粗犷的先认识认识我们这个心神 啊，心的君主之官，心主着血脉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冬病夏治的养生之法，我们年年讲冬病夏治，有的人呢按部就班的做，有的人呢当作耳旁之风。做了的人在夏天，在冬天加重的疾病，夏天处于缓解的时候，有效的实践了先补元气后调五脏的养生之法，未病而防，无病而治。结果呢，到头来到了寒冬腊月，在自己那些病友疾病反复加重、痛苦折磨的时候，他却安然无恙。一个寒冬过得好不轻松自在。哎，这时候他琢磨起来了，大夫说我这病子一辈子治不好，我不但呢夏天把它治好了，而且秋冬没有复发。可见呢，养生它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，它一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而且这个耕耘收获要守天时，要合应四季的五行，辩证施治的道理。那么当做耳旁风的人呢，哎，成了寒号鸟。他们自以为聪明啊，说我这关节炎，我这老寒腿，我这高血压病，那是冬天加重夏天就缓解啊，年年都这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听你那个，缓解了我治什么？结果呢，命运和寒号鸟是一样的，夏天忙着晒太阳，天冷了就想起来垒窝，但是只是想，他们从不做。所以寒冬腊月呀，在那悬崖峭壁之上，哎，就有冻死的鸟。这鸟呢，就是天天嚷嚷着垒窝，却老没有付诸行动。所以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呢，每年冬天住院打针吃药理疗针灸激素，哎呦呵，钱花多少不说，把人折腾的那个苦哦，到头来换股骨头的，是吧，做手术的，坐轮椅的，卧床不起的，真扔了那句话了，说老太太过年咋一年不如一年啊。因为人没有病也会老，所以啊，那大医院的大夫说了，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不治之症。是这个病难治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好多治病的方法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而对于呢退行性骨关节改约，它是一个老化，老化加上劳损，那就成了破罐子破摔了。你还拆东墙还补西墙，对不起，东墙没得拆，西墙也补不上。所以止疼药、麻醉针、扎封闭、做理疗，包括呢做那所谓的关节的止患术，这些也都只是扬汤止沸啊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所以随着老化加上呢不正确的锻炼，过度的劳损，所以雪上加霜的事儿 是比比皆是的。实际上呢，医生没有说谎，的确退行性骨关节改变在西医大夫那儿他就是不治之症，但是呢为什么不去瞧瞧老中医啊？啊，老中医给开了90副中药，那不是中医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给牛啊马呀拌草料。好的中医，药到病除，病除药止。啥意思？能治好病的药用不了3副，那超过90副的药都治不好病，不是把人吃的肝硬化了，就是把人吃的肾衰竭了。所以药物依赖在中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。为嘛呢？因为中医讲元气培固，中医讲五脏调节，中医讲正本清源，吃一辈子的药在中医看来那是庸医骗钱害人之举。所以祖国中医中药这儿没有吃一辈子的药，更没有治一辈子的病。但是偏偏呢现在好多中医中药却让老百姓90副90副的吃，甚至有的还告诉人一辈子一辈子的吃，所以这样的中医也就变了味儿，变得太浓重的铜臭味儿，缺少了地道的中医，天人合一，医者父母心的人情味儿。那么到底这样的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能不能治得好啊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学中医不是学人身体365个穴位，也不是学着拿着笔在身上画出12条正经7经8脉，更不是告诉你涌泉穴降血压，百会穴升血压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拿汉字标英语单词儿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相声里边怎么说了？说什么是父亲呢？父亲是发的，怎么发的？发个爹给你，你要啊，对不对？说一样的道理啊。如果你把祖国中医阴阳辩证、五行辩证、八纲辩证，把这些辩证都变成了哪个穴位降压，哪个穴位升压，哪个穴位治牙疼，哪个穴位治胃疼，那就不是中医了，那真的变成了点穴一按铃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变成了穴位成了止疼片，穴位成了降压药，那是外行学中医。反过头来呢，把中医的精髓给抹煞了，把中医的经典给黑白颠倒了。老话说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。所以高血压的降不下来的，有的中医告诉你按涌泉，那是小学毕业的中医，有的中医告诉你揉百会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醍醐开窍，一壶水烧开了，扑的满壶嘴往出漏水，怎么办？把壶盖打开，马上那就不扑了。所以啊，当人的血压高的快降不下来的时候，容易脑出血，咋办？赶紧揉百会，开了脑窍，你就得不了脑出血。所以啊，那些给脑出血人强力吃降压药的人，这面出血刚止，那面脑血栓长出来了，把哑巴给治成聋子了。明眼的老中医那儿不是去降血啊，而是点穴开窍，点刺放血。好，血脉窍一开，血行畅通，出血即止，又不产生新的血栓，这叫行家。反过头来呢，血压低，常年贫血，吃补血的药，打补血的针，好东西都他吃，血还是补不上来，找老中医吧。老中医教你按百会，百会都按出讲子来了，血压还是升不上来， 怎么回事啊？拿木盆泡脚，泡脚随便扔俩核桃，或者扔两个溜溜，放脚心底下使劲踩。说那不是踩涌泉吗？没错啊，涌泉穴不是降压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告诉你涌泉穴降压的，那是半个中医，叫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之穴。那么这个肾之经它有什么作用啊？主人一身之阴，又统摄人一身之阳，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。人为什么会血压低啊？人的髓无气，血无阳，人就会血压低，死气沉沉的嘛。那常年血压低为什么会贫血呀？因为水至清则无鱼，流水不腐，护疏不度，那死水里头很容易活，很难活鱼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死水它缺氧啊，所以家里养鱼得安个泵，让那水里活起来，循环起来，那个水才有阳气，才能把鱼养活了。不然的话那臭水是要发绿的。那按涌泉是干什么呢？涌泉的足少阴肾经，主水纳气，让水纳气，就是让你的血有了气机，生命有了阳气。主骨还生髓啊，就是防止脑萎缩、脑供血不足，防止骨质疏松。所以贫血的人、低血压的人，你都要按涌泉穴，它不会把血压降低，反而会给你的肾经填固上能量。那换而言之来说，有人抬杠了，是吧？说风凉话了，说徐老师，那照你那么说，我不吃饭不喝水，我就光按涌泉穴，是不是就不得贫血啊？这就是抬杠的话。为嘛呀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一盆水你就拉一车水，一粒米都不给你，让他做粥，你不是难为人家吗？所以啊，真正的中医不是单纯的点穴按摩，真正的中医也不是一碗一碗的喝汤药，真正的中医更不是摇着脑袋背《黄帝内经》。那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啊？真正的中医，大道至简，中庸之道。所以何为医？首先呢，这医要劳其体肤。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做中医导引术，现代人做广播体操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就叫运动，这就叫作息，这就叫起居。人为什么要休息啊？因为睡觉能让元气长利息啊，睡觉休息。那你睡觉睡完了更累，睡完了更疲乏，那个不是长利息，那个把本金都吃没了，是不是啊？打个比方，你把100块钱存银行，取出的时候变80了，为什么？说把钱给你扣了，扣存折钱了，那哪来的利息啊？被吃掉了。一样的道理，所以休息休息，让元气长利息。那么一另外一面是什么？哦，是有地放矢的矢，是刀剑，是针灸，是手术，是不是？是点穴，是按摩。那么下面呢，还有一个有字，就是把酒啊去掉了，沾点水。所以医生治病啊，得让病人吃饭，能吃饭的病人能好病，吃不了饭的病人脱不离不了生命危险。人是铁饭是钢吗？人连饭都吃不了还在吃药，死路一条啊。而且现在呢，不但告诉你吃饭，还让你喝汤啊，嘿嘿，还让你喝酒啊。所以酒是中医药药食同源的代表，更是药食同源的开始。所以酒既是药 也是食也。所以这就是中医养生，体疗、点穴按摩、起居有常，食疗是药还是食？而医者心也，医者意也。如果你只知道了上面的体疗、食疗和药疗，你只够一个兽医的水平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啊，人有思想有智慧，人有情志，所以上面综上所述是半个医生，所以情志调节是另外的一半的意，另外一半的心。所以养生不要光养这个形，还要养人的神。喜怒悲思忧恐惊，情志调达，所以这就叫心疗。头半部分的养生你可以花钱到药铺买药，而真正的养生的核心决胜在哪里？在后半部分，心也意也。所以有人说徐老师，听你养生论坛听明白了道理，知道了得病的因果，我这病好了一半啊。外行人一听，嘿，又是个马屁精。我说呀，你是外行听热闹。每当有人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才是我最好的学生。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养生不是依靠保健品，更不是依靠点哪个穴位扎哪个针，靠什么？靠心也。调整了自己的生活，改变了自己的作息，平衡了自己的情志，疾病好一半，不足为奇。那么另外一半呢，就用健康产品方法来进行调节，所以这才是完整的养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什么是冬病是吧？我们好多老听众老朋友已经有了答案了。冬病啊，是冬天加重的疾病。为什么会冬天加重啊？因为冬天呢，水冰地彻，天寒地冻，大自然的阳气啊封藏起来了，那么人呢从大自然汲取的阳气就不足，人自身的阳气也不足，就会得病，就会让外界的寒邪乘虚而入。所以啊，天冷加重的病多为阳虚啊，多为阳虚啊。那为嘛要夏至呢？夏天呢万物生发啊，大自然的阳气特别足，好多疾病呢因为季节气候的变化相对的进入了缓解期。你像那个高血压病是吧，到了夏天血压相对就平稳了。你再比如那风湿骨关节疼痛、老寒腿、产后风湿，这天一暖和呢也疼得没那么严重了，是不是？你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，随着天一天的暖起来，他那个麻木啊、乏力的症状啊也开始缓解。说这什么道理呢？这还要从人体啊气血运行的一个特性来说起。人体内啊有无数的管道连通着五脏六腑，沟通着四肢百骸，是吧？ 连通上下啊，沟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。我们把这些管道叫什么呢？这些管道有的是有形的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是吧？我们的气管、支气管、动脉、静脉、肠管，是吧？都可以看到。有好多我们看不到，是吧？什么神经啊，什么电解质啊，细胞液呀、啊，淋巴液啊，看不到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中医把它统称为经络啊，经络。经络是人体气血的通道，粗大的通道呢叫经啊，我们总结出了12条正经，是吧？奇经八脉，是吧？这任脉呀、啊、督脉呀、啊、是吧？带脉啊，阴为脉、阳为脉，是吧？阴桥脉、阳桥脉，哦，冲脉，是吧？这都是气血大的通道。那么还有络呢，络呢是气血微小的通道。气血在经络当中运行啊，这是人生命的一个现象。那么感到呢人元气耗尽一命呜呼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外国人啊做解剖说，中国人呢、啊、说人上有身体上有经络，我们做解剖啊在尸体上什么找不到啊，那我告诉你，死人身上没有经络，因为经络是活的，它必须是活人身上才有的气血运行和电生理现象。所以当人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线的时候，人的经络也就停止了它的运行，是吧？所以解剖学研究的是死的，而中医的经络学研究的是活人，是吧？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，不是中医不科学，而是中医比现代科学更先进。那么气血有什么特性呢？得温则行啊，有诗为证，叫热血沸腾，对不对？哎，得寒则凝，是吧？啊，这句话怎么说呀？就是寒凝气滞，气滞血瘀的道理。所以寒冷啊，让这个气呢就不动了。那么气是推着血运行的动力，所以寒冷呢会导致气滞，因气滞而导致血瘀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好多疾病在夏天要缓解，哎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大自然的阳气足了啊，人体呢感受自然的阳气之后，人的生命活力它也旺盛了，所以天人合一，阳气都在提升，气血循行加快啊，得到改善，进而呢好多疾病的症状不药而解。这个解叫缓解啊，你不要认为不药而愈啊，说不吃药自己就好了，好没好现在说了不算。到什么呢？秋风瑟瑟的时候，反复加重的疾病说明没有好。而我们实践冬病夏治之后，我们让大家呢在疾病的缓解期得到更有效的调理，那么在疾病复发加重的秋冬时节，这些往年要加重的疾病没有如约而至，没有再复发，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成果。那么冬病夏治不是没病找病，也不是给那没病的人治病来什么呢？来出风头，是吧？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因循天地自然的规律，合天时，小地气，调五脏安和， 哎，这是真正的中医天人合一的精髓所在，是吧？那么有的朋友说了，说我这个疾病啊，秋冬加重，春夏缓解，缓解的时候也有症状，是吧？有的高血压病人夏天不吃药，他是正常的血压，这样的朋友是很容易把病给他根除掉。但好多高血压病人冬天秋天是吃药不灵，血压失控，到中风的边缘了。而呢，到了春夏季，高血压病勉强的是药物控制，而这样的朋友更是要来实践冬病夏治的雪中送炭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啊，好多人呢愿意做那个锦上添花的事啊，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啊，啊谁都愿意做这样的事，而患难见真情啊，所以这个雪中送炭，三伏天还穿着棉袄的产后风湿的朋友，是吧？高血压病已经到了降压药的失控的边缘，糖尿病十几年并发症已经按下葫芦起了瓢，形成了糖尿病肾病，慢性支气管炎已经到了肺气肿，甚至于肺源性右心功能衰竭非心病，靠吸氧气过日子的阶段，那这样的病人往往被医家称之为马蜂窝。啥意思啊？治好了你出名是吧？啊，治不好呢，治不好啊你就惹上祸端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病人在医生的手里是棘手的啊，烫手的山芋，治治不了太好，不治不治病人可能一命呜呼，甚至有的朋友说啊，我们是被医院退回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伙才是最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。一个好的医生，你能救多少人不重要啊，你能救活多少人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让多少人能够自救。所以与其说是帮助救护多少病人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倒不如说我们给大家敲响了这个警钟，我们给大家破迷开悟，让好多人明白了来把握健康选择养生正路的一个什么呢，哎，一个责任。那么冬病夏治几大类型慢性疾病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高血压病，次之糖尿病，再次之慢支哮喘肺气肿啊，再次之风湿骨关节疼痛啊，我给大家浓缩了这四大类病症。所以今年夏天是吧，我们什么呢，不打封闭针儿，